书之人真荣耀，金榜题名姓氏标，富贵门前讨前朝，讨前朝。我报路的，既有朱迈臣朱大老爷得中第八名进士，荣任会稽县的太守，这穷街陋巷的找了半天不知道住哪儿。哎，那边半山坡下有几间茅草房，我那儿打听打听去。对，走着。 天见 有意于我，我就托人识货改嫁了这个丈夫。 做了官了。樊老大娘子指引指引，他住在哪儿啊？ 他不是在这里。 哦，不住在这儿，那他住在哪儿呢？ No no no， 前面浪阔山下，浪阔山下，浪浪浪阔山下。 这位有病，我别处打听打听去吧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你嫁到这家去么？天哪，要做个好媳妇，对丈夫么要恭恭敬敬。他是这样说的。哎呀呀，他是这样讲的呀。 臣开了国门进去，夫人在上，老奴可无头。 哎呀呀，起来起来，夫人在上，丫头。哦呀呀，还礼还礼， 到你们靠头。 哎呀， you